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前行大约一刻钟的时间，大家走出了树林，映入眼帘的竟然真的是一座城市。这是一座小城，城墙只有5米的高度，一眼就能注意到城市中央一座高大的建筑。那建筑看上去与海马圣柱有几分相像，只是要宽大的多，而且在建筑顶端有一个极大的海马雕像。 海神岛一共有7圣柱7城市，这里是由我守护的海马城，你们所看到的那座建筑是城主府。海马城一共生活着1000多人，都是海神大人最忠诚的信徒。 我们听说海神岛一共只有3000多位海魂师，您这海马城就有1000多人，那其他城市的海魂师岂不是很少吗？ 并非如此。所谓的3000位海魂师，是指守护海神大人的3500名海神战士。每一座城市有500名魂师守护，但海神战士在年纪超过70岁以后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，还有18岁以下尚未通过考验的孩子们也不计算在海神战士之中。所以啊，每座城市实际都是1000余人，我这里的人数还算少的，最大的海龙城人数已经超过2000了。各位贵宾，请随我入城吧。 这确实是一座小城，城门都只有4座。众人来到的城门前，只有2白2黄4名海魂师守卫。见到一身黑衣的海马斗罗出现，立刻躬身行礼，恭谨地迎接众人入城。海马城虽小，但也算是五脏俱全。不算宽阔的街道上极为干净，两旁的建筑也不算高大，以木质和石质为主。店铺不多，看着这些城市中的店铺，很难想象这是在一座岛屿上，仿佛又回到了内陆似的。 各位就暂时在城主府中休息吧，我不能离开海马圣柱太久，一般都会在圣柱下修炼。我们这里的人基本自给自足，种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，再加上大海的养育，就可以生存了。所以海神岛并不需要货币，都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。当然了，我们海神岛也有专门的外出购买商队，一定时间还是会出海一次的，与较近的海滨城市进行交易，购买一些必需品。 我听说海神岛上的魂师是不能离开海神岛的。 海神岛的船队并非是由海神岛魂师组成的，而是一些不属于海神岛的海魂师，或是曾经接受考验失败的海魂师自发组成的。准确地说，是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送来一批物资到岛上，换取岛上的一些特产。 这不好吧？不稳定啊。要是哪天那些人不想给海神岛送东西了，海神岛的魂师又不能外出，岂不是麻烦了吗？ 所有的海斗罗都是海神大人的孩子，没有人会背叛。海神岛是海斗罗的圣地。 海魂师的情况确实与陆地魂师不一样，从紫珍珠海盗团那里就能看得出，这海神岛乃是海魂师绝对的信仰，并不像武魂殿那样依靠强权来统治。海魂师的凝聚力要强大的多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武魂殿一直没有把手伸到海魂师这边的原因。当然，这也和海魂师并不会影响到武魂殿的利益有很大关系。再强大的陆地魂师来到大海也会受到极大的制约，一样，再强大的海魂师到了陆地上，实力也会大减，因此双方才一直相安无事。 是啊， 你看， 哇，汤姆和同事有标记啊！ 对， 哇， 就是他们， 标记 上的一项。 走进海马城，唐三一行人顿时引起了不少关注的目光。 但有海马斗罗在，城里的海魂师也没有敢靠近的。之前天空异象早已传遍海神岛，异象就是出现在海马城，唐三他们想不引起关注都难。他们额头上的标记实在是太明显了，只要稍微留意一些，就能听到来自海马城住民的惊叹声。城主府比想象中的要小，住在这里的除了海马斗罗欧亚之外，还有十余名通过紫极考验的海魂师，可以说是海马城的中坚力量。城主府一共分为三层，三层的面积虽然不小，却没有什么隔间。一个巨大的客厅超过200平米，卧室却只有一间。在海马斗罗的强烈要求下，他住的房间腾出来给了唐三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就都被安排在了二层居住。海马斗罗安顿好了众人之后，立刻就离开了。不用问，他是去传达大供奉海神斗罗波塞西的命令。马红俊一屁股坐在大厅内柔软的沙发上，长出一口气。 哎呀，真不错啊，没想到来了这里之后会这么顺利。三哥，这还是托了你的福啊。 我们确实成功地进入了海神岛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对我们来说更关键的是能否完成那些考验。现在只有香香通过了，而我们七个人最低的都是黑级武考。从海马斗罗当时的表情看，我们的考验绝不会轻松，一切还要从长计议。大家的第一考验是什么？ 我的第一考验很怪，名字叫穿越海神之光。你们呢？ 我的也是。我们的第一考验一样啊。 马红俊、奥斯卡和宁荣荣都还没有来得及查看自己的第一考验是什么，立即凝神静气。精神力与自己额头上的烙印相连，彼此的第一考验也都渐渐地浮现出来。令众人意外的是，他们的第一考验竟然一模一样，包括顶级七考的宁荣荣也同样是穿越海神之光。 一样，我也是穿越海神之光。 小三，你的第一考验是什么？ 我的第一考验是穿越双倍海神之光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看看唐三都有些无语了。唐三的眼神显得有些怪异，看着身边的小五，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小五只有一考却高达顶级考核了。他挠挠头，以他这么沉稳的心性，看着众人的目光都流露出几分羡慕。 第一考核，穿越海神之光。提示，前往海神岛核心禁地，登上禁地前108级台阶，视为通过考验，中途可退出，时限一年。 第一考核，穿越双倍海神之光。提示，前往海神岛核心禁地，登上禁地前333级台阶，视为通过考验，中途可退出，时限一年。 不是双倍吗？怎么你的台阶数快是我们的三倍了？ 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既然大家的第一考验都差不多，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。从考核的提示和名称来看，我们要通过的第一考核应该是要穿过海神岛禁地的一种特殊防御，就类似于今天海马斗罗封锁天空的那种光芒，而这种海神之光在强度上肯定要更胜一筹，想必我们每通过一级台阶都要承受莫大的压力。 我还以为我和你们一样，原来也是不同的。我的穿越海神之光要登上136级台阶才行，这就是顶级考核和黑级考核的区别吧。 没事，不就是136级台阶吗？我陪你就是了。 我突然想到个问题，如果海神之光是用来阻挡敌人入侵的屏障，会在我们踏入其中时带给我们压力，那么这压力会不会激发我们自身的潜力呢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这第一考核的内容一样，对于我们来说只会是好事。 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等我们休息过来去看看就是了。听上去一年挺短的，但从那海马斗罗的神情就能看出，想要通过这考核绝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。 嗯，香香，回头你也要跟我们一同前往。 啊， 哦，好。 正在众人说话的功夫，一名紫衣海魂师来到了三层，告诉众人午饭准备好了，请他们去用餐。吃饭的地方在一层，海马斗罗已经走了，让人留话给唐三他们，有什么需求尽管向这里的紫衣海魂师提出。午饭十分丰盛，要比紫珍珠海盗团那里的好得多了。长度超过两尺的大龙虾，直径一尺的帝王蟹，还有各种贝壳类的海洋生物、鱼类以及一些蔬菜主食。这些日子在紫珍珠海盗团的伙食很一般，今天也就吃了点早饭，辛苦地来到海神岛，大家也都不客气，立刻大吃起来。只有唐三还算斯文一些，因为他要照顾小五。小五只吃一些青菜类的食物，唐三试探地挑出了一些龙虾肉和螃蟹肉喂到他嘴里，他倒也吃。这些海洋生物都是鲜活时进行烹饪的，味道极为鲜美，营养十足。唐三最后一个吃完，看着大家一副满足的样子，说道： 看来我们的待遇实在不低啊，我们是明天再去看看那海神之光，还是下午就去？ 下午就去。刚才小奥说的对，我们来是为了修炼的，不能耽误任何一点时间。刚吃完东西，大家回去休息一个时辰，状态应该也就差不多调整到最佳了，然后我们就去看看。 小五的顶级依靠考验是跟随我完成所有考核，如果是面对敌人，我还能够去战斗，尽可能保护小五，但是像穿越海神之光这种考核，我又该怎样帮助他呢？万一小五的身体承受不住压力，出现危险，那……唉。 众人纷纷点头，各自返回房间休息，因为只有一个时辰，之后就要出发了。唐三也没把小五交给宁荣荣，而是带着小五回到房间之中，扶小五在沙发上坐下。唐三的眉头微微皱起，当着伙伴的面，他没有提出。可实际上他对小五的情况还是十分担心的，搂过小五，让他舒服地靠在自己怀中，在小五平滑的额头上轻轻吻下，唐三的目光渐渐变得坚定起来。 绝不能让小五受到任何危险，这一切就都由我来承担好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